否漫长遥远在心田外，暴风雨袭进我心中阴霾，对世界无限热爱，忍不住摇摆。 双眼像黑夜中的光在心澎湃，我追随梦想在这新时代，却不要徘徊，快跳动起来。 是星辰和大海，在极限高空，万众期待， 越飞越高，把翅膀张开，我乘着风。